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網友、聽眾、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由最初嘅寂寂無名，到而家每週50,000以上嘅總下載率。更加重要係呢、這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仲不斷咁增加緊。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過呢、這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計劃、想法、製作、改善喺度籌備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網聚，同各位會員同埋網友見面。除了親自答謝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簡介 Ragazine 3個月以來的發展和未來計劃，亦都可以聽到各位的意見。今次的網聚，我們會邀請一班的主持和嘉賓出席，希望和各位網友盡興同歡。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時間晚上7點，地點灣仔大榮華酒家，地址灣仔市超域道1號，費用會員150，亦都可以用會員價定留更多位，非會員250。聯絡請電郵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題網聚，寫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會盡快回覆關於入數同埋其他詳情。12月1日星期六，約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網聚。 澳門街第二節翻翻嚟啊！咁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啊，今日咧仍然嚇有我哋嘅嘉賓咧，就係呢個好 talk 得嘅昌哥啦。咁啊，今日咧，咁啊，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呢個澳門電信斷線之謎啊。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會啦，即係一如既往咧，除咗話分析翻件事即係個由來之外咧，更加係即係會講一啲自己嘅意見同埋即係講啲説話出嚟，可能俾政府聽一下啦。咁啊，頭先咧第一節咧，即係我哋啊大約即係大約講過一下啦。咁其實原來哇，淨係呢一年半載咧，都有4次嘅斷線事件啦。咁啊，唔講遠啦，就講最近咧就和記出事啦。咁啊，和記出事咧，直情係斷咗7個鐘啊！咁啊，跟住情況好嚴重啦，咁跟住啊，俾個發佈會咧就交代一啲咧好有技術性嘅嘢咧，就星斗市民咧就聽唔明嘅，咁啊大約都知道即係話係嗰個電腦終端機出咗事啦。咁啊，而家第二節咧，咁我哋咧就唔係話淨係探討啊呢個斷線之謎啦，直情咧要探討下咧啲人嘅反應啊，因為頭先我哋講啦，澳門星斗市民嘅反應咧。就好似已經係咧第一次出現啦，我咪嘈到七彩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唉，好似慣咗咁啦。咁啊，傳媒方面又點咧？咁樣咁啊，昌哥，我問下你啊。咁啊，你自己覺得你平時即係你都係有睇呢個電視啊、睇報紙啊，即係你都係一個唔會話唔接觸資訊嘅人啦。咁你自己接觸資訊嚟嘅，你點睇澳門而家傳媒？ 我自己覺得咧，好似出事嗰兩日之後。即係出事發生嗰日、第二日、第三日之後咧，已經完全係零啊，完全冇提電信呢方面嘅意外發生。即係譬如話追究責任啊，或者係點樣樣預防啊，好似都好缺乏一啲議論啊，或者發酵啊，或者進一步嘅行動，而係完全係冇嘅。同埋就俾人哋嘅感覺係冷處理啦，無論係大細傳媒、官媒都好， 即係要攤到電視。 係啦，係啦， 盡快就小事化無。 係啦，係啦，但你唔同啊嘛。如果你被香港蘋果做嘅，一定會查根問底，咁啊去了解一下究竟係發生呢件事真正原因係點？技術上佢咁解釋，又揾翻啲好技術嘅外國專 專家去 最少打大學啦。 咪係啊，即係唔會話完全冇跟進報道噶嘛。而家好似已經冇事發生一樣，咁但係你跟住落嚟又繼續會斷線噶嘛。你表面上咁嚟，表面睇上好似一啲冇咩影響嘅意外，但係其實頭先都講過啦，好多深遠嘅影響，就甚至乎係影響到澳門嘅經濟發展啊，咁樣唔可以忽視 嘅。其實咧，澳門咧就而家好怪嘅。澳門咧，即係譬如大家咧，喂好似發覺，喂想了解一下，知道啲賭場啊係點樣啊？最近澳門有啲咩事咧？啲樓係咪炒到好勁咧？全部咧就大家都要睇香港周行嘅喎。 是 即是咧，睇嗰啲什麼一周啊、東周啊嗰啲咧，反而佢哋會有澳門專欄咧，去講翻噶。嗱，沽物論咧入面講嘢係真定假啦，即係有啲我之前都喺節目講過，有啲擺明吹水啦，什麼可觀月薪四萬呢、這個梗係吹水中嘅吹水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啦，譬如有啲咁啊，可能講一啲澳門發生嘅事就好陰謀論咁樣講啊嗰啲，咁有啲真係吹水嘅。但係咧最慘就係你話齋啊！澳門的傳媒呢，甚至乎啲大報或者係電視台呢，佢哋已經失去咗一個呢做傳媒嘅最重要站，就係監察呢個社會，即係唔止政府，係你作為一個傳媒呢，呢個社會發生咩事，一啲公營機構或者大嘅公司點樣，你都要去監察㗎嘛。即係好似正如以往嚟計呢，我唔知呢係咪真係會有呢個嘅即係有啲嘅利益輸送啦。咁例如呢，以往都發生過啲 case 呢，就係澳門某啲報紙，其實澳門都好多張報紙啦，係咪？咁有啲報紙咧，可能係有啲商家嘅背景啦，咁可能當中涉及一啲賭場嘅利益關係啦。咁試過以往咧，就係澳門有啲報紙咧，就係一啲新開嘅賭場咧，可能佢生意好好點咧，咁佢會出一啲嘢嚟打擊個賭場，即係又話佢背後陰謀咧，就要將啲錢運去外國啦，可能話佢係背後咧有勾結一啲嘅組織咁樣啦，咁但係咧呢啲都唔係一啲大報嚟嘅，咁而家嘅大報咧，又直情去到咧，係先唔好講佢會唔會係去斷言你所謂發酵一啲事，佢直情咧連傳媒最簡單，佢做比較都唔會做嘅，即係佢唔會去比較翻咧，喂香港嘅電信會點樣咧？澳門嘅電信其實係咪有啲嘢值得借鏡咧？冇曬呢啲嘅喎。 係啦，即係佢唔會話比較第二啲國家或者啲城市，哦，如果有電信供應商斷咗網幾個鐘頭之後會點樣樣咧？佢唔會話比較同一個案係點樣樣做咯嚇。 係啊，因為嗱，你作為傳媒，即係就算係好似我哋澳門街啦，我哋都係一個好少少嘅節目啫，咁都唔係好多人聽啦。咁但係我哋嚟計，我哋都當自己係一個傳媒啦。咁我哋好多時有啲事件出現咗，我哋都會做個比較啦，即係都會比較翻啲澳門咁樣喎。咁如果喺出面又點樣咧？佢哋而家直情咧冷處理到咧，好似即係早嗰排啦，又話澳門啦，10月1日遊行啦，我哋都話啦，澳門遊行今年其實都幾好啊，又冇人受傷，又冇話有啲咩嘅激烈抗爭，即係又話要燒車啊、放火啊，乜嘢都冇。喂，倒翻轉，其實有好嘅嘢佢都唔報嘅喎。佢係無論好事同唔好事咧，佢都係咧，你話齋啊，冷處理啊，即係直情咧就係最好咧，就呢個社會就冇事發生。咁唯一發生嘅事咧，咪風花雪月咯，咪佢會攞幾百字去寫一間新開嘅食店，或者買一隻酒嘅酒莊，佢嚟澳門開咗間總代理啦，咁樣佢可以寫五六百字去介紹嗰個酒商啊，個代理商，但係竟然咧，佢係唔會啊，用幾十字啊。佢講一啲咧，我哋認為值得關注嘅事嘅， 係啦，同埋係好多本來已經負面嘅嘢咧，佢諗辦法講到好正面，即係譬如佢嗰個九號村清拆咁樣樣，佢又會話清拆嘅過程，即係佢唔會講啲居民點樣樣反抗得幾緊要，佢只會話拆嗰嘅時候有冇影響隔離嗰棟建築物，或者係用一啲好冷淡比較冇即係選擇性報導咯，佢唔會將件事變成好負面咯，佢甚至乎會覺得係呢扎人係霸地嘅啫，而家係跟翻足法律點做點做，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存疑嘅，究竟係咪真係咁合理咧？其實你喺澳門人，即係有啲醒目嘅澳門人都會反射動作地將啲澳門嘅新聞調轉嚟讀，佢咁講，一定唔係㗎啦，應該係調轉嚟可能係另一個原因嘅，然之後可能去 Facebook 啊、網上邊啊揾一啲其他嘅消息啊，去了解呢件事，而唔係話真係信主流嘅媒體。 我淨係講一樣嘢啊，我哋澳門即係公共交通服務質素最好、最少意外嘅綠色巴士 係咪先？每次佢而家一出事，你會發覺報紙新聞都有時會睇到啦，但係咧好多時咧係唔報噶。跟住咧你要發覺喺邊度睇到啊？咪 Facebook 咯。 係啦，每次佢撞新車咧 ，Facebook 都洗白，大家都 跟住咧，緊會有一班咧好無聊、好無謂、好冇公民意識嘅公民咧，就會影一啲相啊。跟住咧影完相， 仲要係多角度360度都有人影到啊！真係 係啊， 但新聞咧係等到下晝都冇報喎，唔知點解。 仲有咧有樣嘢好諷刺啊！你記唔記得咧？佢哋承諾咧，佢哋話：，我哋嘅服務質素咧要係全澳門最好，我哋司機係最有禮貌。最要教養嘅，結果你有冇睇到咧？YouTube 話，咁你打呢個其實澳門六巴啦，或者嚇你要自己揾翻公司個名啦嚇，維都聯運啦，或者都澳聯運啦。 其實大家喺網上面同佢起咗正名，即係懷疑咧呢種巴士係我哋侵佔地，又叫 Kirobo 巴士嘅。 係啦，咁總之咧呢個 Kirobo 巴士咧，佢自己一路推廣自己嘅公關技巧啊，服務嘅有幾好咧。咁結果你上 YouTube 你會睇到啦，包括鬧老人家啦，即係同啲小朋友撒氣啊，咁個巴士司機甚至乎大大聲啦，嗱我唔驚炒啊，無論炒車定炒人我都唔驚啊，即係你會覺得咧，啊，即係近幾年咧，其實周星馳冇乜靈感咧，點解唔過嚟澳門咧？ 係咯，即係你通街啲嘢照樣做。照抄已經好搞笑啦！ 好搞笑啊！即係你咧，即係啱啱想講咧，而啲傳媒咧，而家嘅方式咧，一係冷處理，二咧就嗰啲咧，好似我哋讀書時候嗰啲叫乜嘢啊？佢係會整啲排比句啊，或者係整一啲咧嗰啲暗語啊，即係咧你明唔明啊？你將嘢咧根本咧嗱，你有冇睇漫畫啊？平時 哦，梗係有啦。 你有睇過本漫畫叫《火鳳燎原》咧？ 啊，有睇啊！ 佢嗰啲咧就係啊報道中嘅報道嚟嘅。 哦 係啦，即係 計中 。係啊，計中計啊！咁你就係睇段報道嘅時候咧，你要用另一個咧反向逆向嘅思維咧，去諗嗰段報道嘅真正技巧。 但係要個個澳門人踏入白旗思考有啲難。 你有冇諗過最恐怖嘅一樣嘢啊？好似嗰陣時造記清拆，佢哋係冇講過咧造記咧嘅歷史啊，喺呢一區嘅由來啊，乜，佢簡單啲講，造記報徒報民，反對清拆，聲言要同政府對抗。嗱呢啲咧就係全部澳門傳媒嘅報導啊， 就係啦。蒲花江嗰次先至搞笑啊，佢竟然話係一班網民聚會賞月， 係， 但係佢唔會叫即係守護蒲花江嘅活動，佢唔會講個活動名出嚟， 其實唔止㗎啦， 仲要係得三四行字。 我哋講緊小潭山事件已經係啦。小潭山嗰陣時啲人反對，喂話澳門大小潭山而家變曬地產商嘅樂園啦，跟住啲人走去話，喂去做一啲嘅活動，咁結果咧唔係唔報道嘅，佢咪話你啲市民即係有良心嘅，佢就會咧用20個字佬，就話有一班市民今日咧喺小潭山表達佢哋嘅不滿完。咁跟住咧，稍為有良心啊，冇良心嘅佢咪用一個倒翻轉嘅方式，你話齋咪有走聚會啊，網上有個活動喎、啊，咁啊大家咧會一齊去呼吸新鮮空氣啊，加油、啊！喂，即係嗰種處理咧係好可怕嘅，同埋咧發覺咧，即係嗰個澳門咧而家咧，佢哋嗰個唔止係漠視民意啊，最成日漠視呢個社會發生緊嘅真相嗰陣恐怖啊嘛。即係你好似你嗱，我哋又即係對傳媒不滿咧，其實真係好不滿啦。咁啊，講翻件事翻嚟咁樣咯。今次呢件事電信和記斷七個鐘，傳媒啊嗰個處理咧，嗱你講埋啦，我哋一定要公平啊，講埋 CTM 咯。呢兩件事傳媒係點處理啊？ 佢學你要頭先話齋啦，唔會有比較，唔會有跟進。俾我感覺冷處理之外，其實大家睇翻報紙都知㗎啦。呢啲咁嘅電信商，佢係報紙一賣廣告賣全版，喺電視全部都幾廿秒，係拍得好靚㗎。啲電信廣告係即係真係揾香港隊 cool 嚟拍，即係你睇落去同香港嘅廣告係冇分別。而佢嗰啲收益亦都係天文數字嚟㗎喎，佢唔會話點講好啊？佢唔係一間賺錢賺得少嘅公司嚟㗎喎。 嗱咁，首先啦，我哋即係要講翻一啲我哋啲。男聽眾最介意嘅嘢啦，澳門以前拍廣告都會用澳門 model 啊，係咪先？而家拍親廣告兩個地方，一係香港，二係乜嘢啊？大陸。即係好似上次你有冇留意，其實有一間電信供應商咧，佢嘅廣告咧賺果餘噶。 哇！咁愛國啊，真係 係啊，咁另外啦，即係講下啦，呢、這個傳媒冷處理咧，其實你講得啱啊，佢哋最公正嘅報導咧。 咪就係嗰啲哦，得你登頭版，我幫你抽對加水。跟住另外咧，係嘛？係啊，我哋係全澳門最穩定供應商啊。不過咧斷線之後咧，咪話呢個咪中六合彩咯。另外第二嘅咪就係、是、佢最犀利嘅咪就係、是、哇！我哋澳門第一間有 iPhone 啊，係咪先？咪佢咪報到呢啲嘢咯，即係佢嗰啲咧，淨係咧同即係嗰個廣告有關嘅，咁就大大版嘅跨版啊。賣頭版啊，喂，咁除咗廣告之外，咁到出咗事啊，就竟然冷處理，當中其實會唔會係一樣嘢就係、是，喂，好似咁啊，阿昌哥，嗱，你公司咧就一年咧就淨係擺喺我度賣廣告咧，都唔知幾多千萬嘅，咁啊，會唔會喂到你出咗事啦，咁啊，大家唉好啦，大家和諧啲去啦，咁啊和諧咗件事算啦，咁你廣告遲啲咪，我又照幫你照落，咁你又補救下形象，會唔會咁樣咧？ 唉，一定係啦，因為你澳門真係俾得起錢賣全晚廣告，你留意一下得幾種嘅啫，博彩、電信，跟住就係 luxury brand， 即係可能係 LV、Gucci、Chanel、古雷咁樣嘅品牌。再跟住就係、是、啊，到國慶啊、回歸紀念嗰啲不知名嘅社團，跟住幕後老細咁樣喺度慶祝全版。其實最主要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啊，最多俾埋係車，但係都未必會全版啊。而家車可能都係半版咁樣、或者定期一格仔咁樣。其實來來去去，你報紙最大嘅廣告就係呢啲，電視嘅話。再加埋頂多係一啲政府部門，其實佢哋嗰個廣告有巨大收入嘅來源來去幾個，你邊會夠膽得罪呢啲大老細先？唔係係有啲直頭係根本上呢個傳媒嗰份咁嘅免費嘅車雜誌嘅背後就係一啲車嘅公司，或者係你就算 CTM 佢自己都會出一份免費嘅書係講一啲嗰啲手機資訊咁樣嘅嘢啦， 佢都賣手機㗎嘛， 佢自己賣手機，自己都有個免費嘅雜誌喺度講自己，係咪先？係 啊， 就係咁簡單啦嘛。澳門嗰個市場可能就唔夠香港咁大啦，因為即係香港佢更加商業化啦，同澳門嚟比，咁但係佢啲傳媒唔夠膽唔講真相，唔夠膽唔跟進報導咁，你話就講。幾偏頗都好，即係唔夠膽做得太差咯。但澳門嚟講，真係做得好片面，陳述咗一件事，仲要好冷淡咁樣講完之後就算啦，第日冇事發生啦。 佢即係佢直情咧嗰個心態咧就係即係好唉，好唔知點講啦。不過咧都好嘅。咁如果咧你啲傳媒咁感言嘅話咧，澳門街就冇生存價值㗎啦。我哋呢個節目，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咁就即係好多謝啦嚇。咁啊，即係好多謝啲平台大家合作夥伴 Magazine 啊，咁啊 Open Sky Radio 咧，即係大家亦都幫手去推廣一下啦。咁啊，啲聽眾嘅人數咧，咁就暫時以我所知咧，都仲不停升緊嘅。咁啊。澳門本地咁啊，當然係靠自己同埋一啲好朋友咁啊，大家周圍宣傳下啦咁樣。咁啊即係最近咧，其實我哋咧有啲聽眾咧都有啲意見。咁啊，例如即係喺澳門直情喺 CTM 討論區啊。咁我哋早排我哋節目講呢個通脹咧，其實有啲聽眾咧就即刻輯曬啲報紙啊，同埋係攞曬數據出嚟咧去回應啊。咁啊，呢啲咧，我哋遲啲當然會回應翻佢哋啦。咁啊，另外咧，即係好似呢個電信事件，其實啲聽眾咧，大家有聽澳門街嘅咧，咁都可以咧喺翻Facebook 啊，或者係討論區咧，你就電信嘅事，你可以咧，即係俾今次咧呢集咧，你可以聽完咧，俾翻個回應我哋。咁我哋咧，即係都會，譬如我哋下次再講咧，我哋就會攞翻出嚟咧，再跟進一下。咁唔緊要嘅，甚至乎你話哇，有聽眾你話哇想發表一下呢個電信意見咧，咁最好啦。阿昌哥話齋，我哋揾啲 IT 人上嚟講下。 是啊， 因為嗱，我哋啲星斗市民咧，我唔係做 I T， 一定唔係嘅。咁 I T 對於我嚟講咧，就純粹係可以咁講，公司一個部門嚇，或者即係叫做話自己唔識嘅技術。咁啊，昌哥咧都唔係好熟 I T 嘅，雖然佢比我新潮啊，識用智能手機。咁啊，我哋想有啲即係 I T 嘅聽眾有機會啦，上嚟分享一下究竟斷線，即係真係解釋翻喂技術層面，哇點解會咁不停斷咧？係咪真係機能出咗事又咁咧？因為以我所知嚇。就算你機流出問題，你機流唔係得一組噶嘛，唔係真係話喂入翻個實驗室去撳個總掣，唔係咁噶嘛，係咪啊？即係你理論上呢個世界一定係有呢個緩衝裝置啊，緩衝要緩衝七個鐘，即係呢樣嘢咧，我哋行外人都覺得係笑話嚟嘅。咁啊喂，另外啊，即係啱啱所講話喂傳媒唔敢得罪大客仔啦，咁我哋咧就探到咗一樣嘢啊，哇呢班友啊！佢冧得機之外咧，佢每年可以嘥咁多錢咧，走去賣廣告咧，咁當然咧，我諗佢背後嘅公司啊，個分定啊，或者係佢嗰個 即係個資金啊，同埋佢個營業額咧一定唔低啦。嗱，阿昌哥，咁啊，我之前咧叫你幫手做下功課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就講下唔好多啦，就講下 CTM 啦。喂，講下呢間公司其實係咪一間有錢，同埋係咪即係一間係資金豐厚嘅公司嚟先？ 哦，咁樣樣嘅，其實咧睇佢嗰啲帳面嘅收入咧，其實都都幾 OK 下嘅。嗱，咁就譬如話喺嗰個澳門電信2012年新聞界午宴咁樣啦，佢哋澳門電信只公布出嚟2011年嘅業績咧，總營業額係39.8億。多咁多嘅， 三十九點八億， 呢個係總營業額，即係 一年嘅。 係啦，係啦。咁佢就話咧，比較喺2010年咧，就增加咗44%，咁順利係9.3億多嘅，上升咗14.6%。 哇！ 呢個係佢公布嘅數字啫喎。 係，其實好大喎條數都。 係啊，係啊。咁譬如話其中。淨係計流動電話設備銷售同埋嗰啲專業方案銷售，即係佢會有啲 plan 啊，分別咧就創出208%同埋48% 嘅增幅，即係已經唔係賺錢咁簡單，係200幾%嘅增幅。你呢個咁樣樣嘅業務喺澳門嚟講，即係除咗賭場係賭場嘅級數嘅業務嚟嘅，所以同埋頭先講過啦，澳門全部好似咩都冇報咁樣啦，我自己上網揾資料揾到係，即係東方日報講嘅嚇，即係唔係我講嘅，佢就直頭放消息出嚟話，香港中信泰富旗下嘅公司咧就有意識。咁可能將會對澳門電信會做啲收購嘅行為。 即係唔係講講呢單嘢？ 嗯， 中信泰富係嚟自邊度啊？ 應該就算係香港，佢嗰個旗下公司叫中信國際電信啊，咁樣嘅。咁佢就話有意買斷大東電報所持嘅澳門電信51%嘅股權。 係 啦，咁就即係呢個消息，我都係照翻人哋報紙讀嘅啫。但我唔知點解澳門啲傳媒好似冇報，其實都幾大件事下嘅。因為睇翻佢先聽住自己講翻出嚟嗰啲咁樣嘅資料啦，佢話跟住落嚟又唔知投放好勁嘅資金去。其實2010年已經話投放好勁資金去做寬頻同埋做科資㗎啦，但係而家佢兩年前就 冇兑現啦， 係啦冇兑現，今年都唔見有科資嘅出現。 佢話投放幾錢嘅開頭？ 哦，咁呢個就我要睇睇先嚇。 有冇係有起碼投放幾億嘅咧？ 假如有啦，咁就我會揾翻相關嘅報道出嚟。佢話咧2010年佢嗰度講嘅，佢話預計未來三年。就會投放10億嘅澳門元去建設第四代嘅流動電話網絡同埋家居嘅交通線，但係而家已經2012年啦，即係兩年之後啦，咁亦都唔見到話真係有科技出現。但係最搞笑嘅就係到咗2012年之後咧，佢又向外邊公布自己又會投放好多錢出嚟去搞科技喎，即係。好似講啲嘢都唔係好對現， 佢不停賣個哭出嚟咯。 係咯係咯， 你有冇覺咧個電信業咧而家咧其實咧係變咗好似咧人哋嗰啲咧賣嗰啲咧即係嗰啲重金公司咁啊？嗱，我哋咧第日咧就會咧有啲乜嘢設備啦，我哋咧又賺大錢啊，我哋又點，跟住同公眾交代完咧，跟住咧總之電話費就要加噶啦，跟住咧另外咧咁啊，我哋會越嚟越多 service 啦，咁包括咧我哋越嚟越多嘅電話啊，越嚟越多電腦啊、手機啊。唔同嘅嘢賣啦，咁啊跟住咧，大家啊越嚟越用多啲我哋嘅服務啦。咁但係之後啲嘢冇兑現啦，同埋最吊鬼嘅就係咧，即係呢度我哋可以講個鬼故啊。無論幾時都好，雖然佢冇兑現到真係你見到佢擺錢落去，但係永遠咧，佢都會話俾你知有工程進行緊。永遠咧，你喺一啲時間，譬如你一啲大日子咧，啲新年嗰啲，你打電話，你都發覺係打唔出，跟住佢話線路故障。 係咯，每年想恭喜人發財都恭喜唔到嘅，真係慘。 最型啊，短信都打唔到嘅喎。跟住呢個時候咧，大家就會好敏感，就會拎起個電話打1300，打1000，跟住咧永遠都會答你，哦係啊，我哋有工程進行緊啊嘛，嗰、那個工程咧。你永遠都唔知做幾耐，亦都唔知係狂派定波派嘅工程，永遠咧都會有無窮無盡嘅工程進行嘅，即係嗰個情況咧，仲要係咧，你知唔知啊？呢個鬼故嘅恐怖咧，在於嗱，我哋成日都話啦，一個鬼故嘅恐怖係乜嘢啊？就係 唔止一個人見到嘛，係一堆人見到先咁啊。咁如果咧，你有咩事，你打電話去打去，無論你係打和記啦、打 CTM 啦、打數碼通啦，你打邊一間嘅電話供應商咧，佢嘅回覆都係一樣嘅。我哋都有工程 真人哇，呢、這個都幾恐怖啊！ 恐怖噶。 但係你一行啊，條街又唔見到有人咁勤力、農曆新年喺度大年初一同你開工。 我未見過佢哋嘅 嗰陣時嘅情況。 即係我直情好簡單講啦，譬如喂，成日都係嗱，你唔好講電話啦，我啊淨用電腦上網嘅啫。我自己啊，屋企都成日電腦斷線啦。咁以往嚟計咧，即係我哋今日講電信，大家嗱就唔好咧，以為我哋就係講手機，我哋都要講下呢個上網問題咧，即係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嚟㗎啦。屋企啊，佢淨係同我啊換嗰、那個modem 啊，即係個上網 modem 啊。呢兩年來換咗五次喎。 哇 ，OK 喎、 啊。咁佢直情換到最新嗰個咧，佢話得㗎啦，我哋都知你咧喺屋企咧肯定有開 router， 跟住咧。iPad 又用嚟咁上，跟住自己電腦又咁上，跟住唔知啲仔女嗰啲手提電腦又咁上，阿媽部電話又咁上，所以咧我哋啲 router 最新咧係自己會做埋，即係話我哋個 modem 做埋 router 㗎啦，你唔使用屋企嗰個㗎啦，都改善唔到個上網速度，嗰下先大鑊咧。 哇！又係一個鬼故嚟㗎呢啲。 跟住鬼故嚟㗎，跟住最正我嗰次打電話打服務熱線，跟住佢問。你平時上網你會做咩事啊？佢無端咁問我，我話咪 download 下啲片咯。你 download 啲咩片啊？哦，卡通啊、鹹片乜都有噶，電影都會噶。啊，冇咩你 download 得太多咧。跟住我 咁啊，即係你個錯啦。 係啦， 因為你上網唔應該 download 嘢噶嘛。 但係咁啊，阿 J 啊，跟住我真係問翻佢，喂阿 J 啊。我哋無限上網嚟㗎咁但係嗰個無限上網呢我哋都冇預計呢你嗰個下載率要咁高㗎咁即係我個心態喂即係好彩呢度澳門嚟㗎係咪呀 唔係係 囉如果你話呢度香港 乜都 compare 到你腳底呀、你唔使撈都得呀寫封洋洋數千字英文信俾你老細 同埋呢我哋喺呢度呢真係要即係要講解一下呢我哋要彈呀彈呢個客戶服務呀我哋第一彈 CTM 啦，即係我都知 CTM， 你好多時你都獨市公司又長細，但一年賺10億，咁啊，即係好抱歉啦。澳門街冇收到 CTM 嘅廣告同埋贊助啦，咁所以我哋要講真相啦，係咪先？咁啊，彈嗰啲 customer service 彈乜嘢問題呢彈第一，咁啊，即係細佬我咧就好 out day 啊，我揸住部 BlackBerry， 咁部 BlackBerry 咧咁啊轉咗台，咁啊由呢個數碼台就轉去呢個澳門電信 CTM。轉咗台之後咧，發覺最大問題就上唔到網，接觸唔到佢三 G。咁跟住咧，佢第一次佢話你部機有問題。咁之後咧，我就同佢講，不如咁啦，你話我部機有問題，你試下用你張你嗰度嘅電話卡，你插落嚟就唔好用我張卡，睇下上唔上到。咁跟住咧，佢插佢嗰張上到喎、跟住咁咪係好明顯係我個網絡有問題啦，係咪？咁跟住咧。佢就幫我整啦，咁整咗第一次，咁上得翻啦，第二日又上唔到啦，咁於是我去到啦，咁佢插佢自己張卡都上唔到，咁於是咧佢就好惆悵啦，咁打去機樓就話：，哎，我哋信號釋出係完全冇問題噶，咁即係你自己張卡都有問題啦，係咪啊？咁跟住咧去到最尾，佢俾咗個建議係乜嘢啊？ 叫你轉台啊？ 哎，錯啦！ 係咩啊？ 錯啦！你梗係繼續用我哋服務，跟住用 Galaxy S3 啦。 哦，同你 sell 機。 係啊 ，Burberry 呢啲唔啱你哋用嘅，我話唔得喎，公司 Duty Phone 嚟嘅。咁啊，或者你有冇諗過轉 Duty Phone 啊？呢個咪就係解決呢、這個 簡單嚟講就係 sell 電話咯。係 啊，同埋咧，佢最正啊，佢咧佢你知唔知佢點解釋咧？嗱 ，Burberry 咧其實用開都知嘅。咁呢部洗人機咧，其實咧就攞嚟收電郵噶嘛。咁啊， 唔係商務 係啊，商務機啦。咁啊，你收電郵咧就唔同你三 G 就另計嘅喎，佢有個 plan 嘅喎。咁係啦，咁我咧我轉嘅時候咧就暫停咗佢個 plan 啊，因為我覺得咧老實講啊，暫時有個電郵需求唔係咁高啦。啲老實講，啲賭錢嘢都唔使電郵噶啦，打電話嚟嘅啫嘛，係咪啊？喂阿俊，我過嚟賭錢，阿俊我要攞房，阿俊我要乜？打電話啫嘛，點會同你 send 電郵去大陸啲客啊嘛？咁我咪斷咗佢咯。咁佢就話啦，咁因為咧你突然之間你唔用嗰個 BlackBerry 嗰個電郵 service 咧，所以令到佢三 G 上網都有啲問題。 哇！咁鬼死～都又係一個鬼故嚟嘅，點解唔可以俾人？點解唔可以俾人用 BlackBerry 咧？咁人哋 係啊，咁結果咧去到而家咧，基本上咧我每個月都會收到電話咧，喂 ，Galaxy S3 我哋做緊優惠喎，喂，咁啊再唔係佢個，即係我覺得啦，啲客戶服務咧好搞笑嘅，即係例如佢打電話嚟，老實講，雖然我窮啫，你都唔想睇我啊，佢話即係我話 S3 啊。 唔使咯。跟住佢話：如果你覺得貴咧，我哋都仲有啲平啲嘅喎。 sell 兩零機價又唔知綁約兩三年。 係啦，嗱，我都唔係好明一樣嘢。問題係我真係唔想轉機啊嘛，我點解唔可以唔轉機，而你又整好你個網絡可以俾我用呢？而倒翻轉就係、是、你係一定要好似強制咁去 sell 我做機，即係 sell 我換機。喂，個感覺咧好似人哋嗰啲 sell 保險咁啊，直情咧 死纏爛打。 而家做電信仲勁過 sell 保險，我覺得。 嗱，咁我哋亦都尊重一啲保險界嘅人士，我覺得佢哋係比較。冇品少少咯，會係。 係啊，即係以往就話啦，喂，唔好做保險，唔好做地產啊，唔好做賭啊，最撲街啲人喺曬呢三個行業嘅。而家咧，嗱，我同你講，做賭一定唔撲街嘅，做保險我都唔覺得撲街。地產咧，嗱，你揾一集我哋再講啦。地產就我覺得都有好多龍鳥出嘅，咁但係咧。做電信咧，其實而家都唔怪得嗰啲員工，佢哋都打工。其實佢哋公司政策嘅策略咧，就呢樣嘢我好唔認同。同埋一樣嘢咧，佢哋你話齋啊，佢哋咁龐大嘅盈利背後咧，佢哋自己本身都 sell 機啊嘛。 係啊，佢哋都有 quota。 係啦，所以佢哋嘅心態咪就係佢哋作為一個供應商，佢哋係鼓勵你不停追款㗎。 梗係啦， 其實呢樣嘢我係即係覺得係好唔啱嘅咯。 鼓勵你追款，鼓勵你開多啲新 number， 跟住又免費俾部機俾你又綁約咁啊。我同埋講開又講，我自己都試過，又係一啲好混帳嘅事嚟嘅。我自己有個 3G 個 plan 咧，無啦啦咧，佢就有次收我錢喎，收咩錢咧？一個叫做 匯名， 類似叫做即時曬咁樣先啦。喺一啲你用手機影個相之後咧，就 send 到個網頁可以免費同你曬相咁樣。佢話原來咧，佢係喺我未收到未俾我認可之下咧，就送咗呢個 plan 俾我，免費咗唔知三個月之後咧，就收我錢啦。咁其實如果我呢啲咁樣叫做正常人，梗係會去佢客户服務部鬧一輪，要 cut plan， 如果唔係我轉台，即係呢啲好正常嘅反射動作啦。喂，咁如果一個老人家佢自己被逼轉咗 3G plan， 跟住被逼加入咗呢個咁嘅曬相服務，跟住被逼每月交多幾十蚊嘅喎，真係 咁啱佢影嗰啲唔見得光嘅相。 係啦，哎呀，閃卡咁樣，係 咁啱老人家想影咗閃卡喎， 係重口味有少少啊。 咁老人家冇話影我老人家㗎嘛？你真係唔明嘅，你真係唔明白，你真 係我哋唔係有年齡歧視。唔係咁，其實你個電信商你嗱啲窿窿罅罅咁幾廿蚊一個月，我覺得呢條友仔啊有可能啱呢只 plan， 咁就問都冇問過。佢塞佢要話免費幾個月啫，跟住收錢又唔話聲俾你聽喎，你自動轉帳咪大劑係咪先？ 算啦，我想講咧，我之前咧即係用呢個 BlackBerry， 用埋佢個 plan， 加埋我自己公司，雖然公司機啊，我每個月交電話費交2700蚊至3500蚊毫半紙嘅，咁我嚟計咧，交電話額咧理論上都算係一個 VIP 啦，係咪？我同你講啊，認真嘅，哇！嗰班友咧，嗰啲服務態度咧，佢揾個專員嚟幫我跟嘅，佢知佢已經揾一個senior manager 嚟跟我呢個 account 嘅。譬如我問佢啲嘢咧，佢話好啊，我幫你 check 啦 ，check 兩日三日先覆你啦。跟住咧，譬如好簡單嘅嘛，佢係咁 sell 我，喂用 Galaxy 啊，用 Galaxy。我真係唔知 Samsung 係咪佢老豆，即係冇咁講啦。或者可能 Galaxy 係佢有關啦。 韓國人啦、 啊， 可能 佢韓國人啦、啊，係咁又試過 sell 我 LG 啊。跟住嗰陣時 sell 我 LG， 我第一句問佢話。你知唔知 LG 最緊要咩？唔明白，佢話唔知道。我話咧喺韓國出部 LG 咧，有少女時代嘅海報送你。跟住佢話嚇，少女時代咩嚟噶？咁我話冇嘢啦，唔緊要啦。我總之我唔要 LG 啊。跟住去到後尾，我永遠咧佢打嚟，我就問佢一句：你哋有 iPhone 未啊？你哋有 iPhone 未啊？由 iPhone 4一直問到後尾把鬼火 ，iPhone 4我自己去香港買一部，跟住咧即係唔係我自己用啦，買嚟俾人啦。 跟 iPhone 4S 跟到 iPhone 5 係啦，跟住一直問啦，冇啊，跟住咧去到而家咧最犀利啊，即係我都話啦 ，sell 機 sell 到咧要詆毀人嘅，我真係唔知 Samsung 係咪佢阿爸佢阿媽，哇可能屋企人嚟嘅 iPhone 唔好嘅 iPhone。 哦，即真係韓國人。 iPhone 而家冇人用 iPhone 噶啦。 LG 又係韓國嘅 ，Samsung 又韓國。 iPhone 而家冇人用 iPhone 噶啦。跟住嗰次佢問我，跟住咧我話其實我好認真問佢一句，佢話你講啊，我話你有冇步步高啲手機？跟住步步高，跟住我話係啊，我話我夜晚睇《非誠勿擾》咧，就見到啊主持萬飛又攞住步步高手機，我覺得好正。你有冇嗰部手機？冇，佢話冇人用嗰啲大陸嘢噶 ，Galaxy 啦。Samsung Galaxy 先係好嘅，即係我完全都唔明白。好似我今個月 已經收到兩個電話， 唔愛國啊，佢冇咩？ 係啊，因為其實你都見啦，我自己又揸三部電話嘅，三部電話就嚟自三個唔同供應商啊。咁啊，一個當然啦，大陸澳門嘅商號電話就係大陸供應商啦。咁啊，大陸供應商咧就日日咧都會有唔同嘅短信啊。咁有時問講下天氣啊，咁有時咧又會同你講拎住呢個電信邊度買行人比較平啊。有時拎住呢個電信去乜嘢？ 哇，好滋擾喎、啊！如果咁都 係啊，拎住呢個電信去咩富豪桑拿咧就可以免中錢嗰啲都有噶。咁啊我已經投訴過，不過冇用嘅，因為咧你發覺喺大陸咧，你無論點投訴咧，佢都僅會咧係揾到你電話，同埋咧會間唔中咧，你翻到大陸咧，譬如我喺廣州出 trip 咧，我真係唔明啊，點會有啲電話打到嚟咧？會嗰啲先生你需要父母嗎嗰啲嘅喎，佢、打到佢你部手機度咁勁嘅喎，跟住我問翻佢話你點揾到我電話，佢就 cut 我線咯。 哦， 咁跟住咧 有冇收到啲中獎嘅 message 咧？ 經常啦，QQ 又中獎，電話又中獎，我都話咯，我呢世人啲運氣咪落曬啲大陸啲電話QQ 度咯，日日都中獎嘅，幾時都有獎中嘅、又仲有啊，最新嗰啲即係揾一集即係可以講下打send 個短信嚟，我是你的房東，我出了差。請你把今個月的租金存去邊度邊度？ 邊個户口嗰度？ 即係揾次啊，講下電話騙案啦。因為我上次都即係發生過啲電話騙案嘅事啦。咁啊，不過我冇落答嘅。咁啊，不過中間都有啲事發生咗啦。咁啊，跟住咧，澳門嗰啲供應商真係唔知咩事啊。嚟自兩個唔同供應商咁啊，開埋啦一個。都算啦，唔好開名啦。大家其實澳門咁少供應商， 三分二機會應該 三分二機會一定中噶啦。兩個都打嚟 sell Galaxy、Samsung Galaxy， 兩個都叫我出 S3。我心諗，咦，究竟咩事咧？係咪澳門合？係咪即係澳門同 Samsung 係簽咗合約？其實係咪以韓國人嘅講法，其實澳門係咪以前係韓國統治啊？ 嗯，係咯，我網絡上面講嘢真係真味。 畜生，你係韓國人？ 笑什麼？你也是韓國人。 係啦，你也是韓國人。咁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個電信供應商咧。變咗質㗎，佢哋第一，佢哋咧係賣手機嘅，就肯定㗎啦。咁啊，佢哋係一個手機供應商。咁另外第二咧，佢哋咧就做六合彩嘅，係啦。咁啊，識你中 成日中獎嘅， 中到獎咧就咩？咁第三咧，當然啦，佢哋間賣零星啦。 嗯， 你有冇發覺係你成日都會收啲短信？而家有最新嘅零星，咁就你可以下載咧。 嗯，嚟緊咩年代咧？使唔使幫襯你嚟下載連星？ 我仲收到㗎，係 嘛？ 係 啊，你用緊8250係嘛？ 唔係其中一間， 點解會咁嘅咧？ 唔係其中一間供應商咯。 O K 喎，即係每一間供應商都各有各精彩，估唔到啊！ 嗰間有 sell Galaxy， 有 sell 埋連星添啊！ 哇！即係你點轉都領嘢嘅喎，如果係咁樣，澳門。 唔係，我哋用一個樂觀啲阿 Q 精神嚟嘅，你有冇諗過唔用電話？ 好啦，咁我養只白鴿啦，好唔好啊？ 我哋有一個供應商，我推介俾你，供應商咧應該咧就服務唔差，同埋就算差都好咧，佢唔使錢嘅，嗰個叫 Skype。 哦， 呢個供應商應該唔錯嘅，咁啊不過 Skype 咧。會賴嘢嘅，因為以前咧，話說我唔喺澳門做嘢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咧係用信用卡俾美金去買啊，去買 Skype 打長途啊。咁咧 Skype 咧， 頻頻陣啦。 唔怕陣，但係原來咧，我用 Skype 打翻嚟澳門，俾本地電話供應商係要收錢。 啊，真係 Skype 收完你仲俾，係啊，多鬼故啊！但係倒翻轉，我打香港係唔使嘅咯。 咪咯，全世界都係 Skype 抵玩。 你淨係嗰樣嘢啊，官名呢樣嘢啊，我唔明點解我澳門呢個咁先進嘅地方，咁三支嘅地方，但係竟然咧係收個官名收到咁貴咯。 國際都會嚟噶嘛，你點樣樣同世界接軌咧？ 好恐怖啊！即係其實我相對如果啦，我個電話係香港嘅電話供應商咧，我以前計過，我一個月個電話費，我諗個上限應該係1600-1700咯，但係澳門就會過3000咯，係佢哋嘅收費問題咯。即係正如如果你用一卡兩號去打長途咧，收2500嘅。 哇，咁啊都幾好賺喎呢盤生意。 好賺㗎，所以其實咧，你嗱一句啊，不如咁啊，嗱而家呢節時間咧，我哋因為突到少少，我哋咧下一節咧，我哋講下我哋咧即係就呢個電信問題啊，我哋認為啊，政府應該點做嘅好嘛？我有話對政府説啦，好嘛？